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沉默也会歌唱》，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绿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绿妖你好。 大家好，红酒好。 沉默也会歌唱啊，这样一个名字呢，让我们突然就想安静下来。首先先请绿妖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其实最早它的一个核心还是跟自己的性格有关，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很内向，在人群里沉默寡言的那种人，但是又敏于感受，拙于表达，所以感受非常多，但是不会说。久而久之这样就只能去写作去抒发。但是后来我觉得在这个很喧嚣的时代，一定也有很多很沉默的人，他们的内心也是翻涌着很多的诗意。那就比如说我的小时候的很多玩伴，那我们在少年的时候都是一起去买书，一起写，相互写信，约着去学吉他，那有很多的梦想。那到最后我就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变得沉默了，就年少时候的那种种种的很飞扬的诗意都变成了沉默，他们的歌唱变成了沉默。而我这本书是也写到了他们的故事，就希望把所有的沉默再变成歌唱。 先介绍一下绿妖啊，刚才绿妖提到了他写到了很多童年的小伙伴，也写到了现在的一些朋友。绿妖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跟我是半个同行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曾经也是就职于杂志社嘛，做过工人，做过时尚编辑，还做过电台主持人，也做过老师。出版的散文集呢，有我们的主题曲，在2004年，有小说集《蓝山记》，对吧？ 对。 还有长篇小说《北京小兽》，这是2012年的书籍。那在应该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然后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叫《沉默也会歌唱》。我知道绿妖本身比较喜欢文学，这是第一点哈。另外呢，也有很多作家的朋友，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自己呢可能不是属于在一波人当中非常爱说的那个，但是呢他会非常的善于观察，很敏感，通过这个书中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那这样的一本书，我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章，然后这个触角呢也张得很开，是不是十多年来的一个结集呢？比方说随笔呀，或者一些感悟的一个结集。 对，它是我，因为我上一本散文集是2004年出的嘛，那等于是正好十多年过去了，的一个散文集的收集。 平常你会专门去写专栏吗？ 没有，少，很少。 就是真的有感悟了才会去写，是这样吗？ 是。 啊。沉默也会歌唱这样的一本书，其实不是说为了写而写，而是这十多年的一个沉淀，一个结集。书中有很多内容非常的有意思啊，我翻开这个第一个叫做我曾遇到这城市的青春，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因为那个讲的是你刚刚从小城市来到 大城市北京， 然后经历的第一个饭局啊，遇到的一波朋友，这个在你的印象当中是非常非常深刻哈。现在一回想还能想起来。 对，所有那一切，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县城青年来说是特别大的刺激，因为之前我是在一个县城，你想非常封闭，晚上过了10点钟，从我的二楼望出去，到处都是黑的，就我那一个屋还亮着灯，我在看书，觉得特别孤独。然后那个，因为我看书，我会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想的会跟别人不一样，但我也不说话，但是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怪，你想的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所以就会有一个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当你来到北京之后，就觉得哇，这么多就是，大家都在看书，都在交流，然后就是你太正常了，这种正常的感觉特别好。然后你饭桌上你说起一个导演或者说起一个作家，然后那边就会有人站起来，隔着很多的巨大的火锅、很多的盘子和杯子，跟你握握手，说：“哎，握手，我也喜欢他。”就是这种，就像之前的生活是一场潜伏，在地下区潜伏，然后你忽然到了解放区，到处都是同志，就感觉还真的是挺兴奋的。然后那个饭局上，你随便你就可以遇到很多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的名字，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名字，然后他们就很真实的坐在你身边，那个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呢，我这里面就是说了，它不仅是新鲜刺激，还有更深的、更复杂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你可能你在饭局上你是一个情绪的巅峰，然后散了之后，每个人又变回他自己，然后你坐着公共汽车，然后千里迢迢的从北京的西城又坐回了东城，一两个小时坐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慢慢的情绪会跌到很低很低的那种。所以对，因为年轻人本来情绪就是一个喊抛物线， 大起大落， 大起大，那种刚认识一个大城市的那种惊喜和刺激又加倍了这种抛物线，所以就是要么巅峰要么低谷，所以那段经历是没有办法忘记的，它是我这本书里最长的一篇文章，10000多字。 没错哈，我曾遇到这城市的青春，那个时候我刚到北京，书中是这样写的：房间10平方米，一桌椅一床一书架而已，据说要拆迁，房里没安电话，厕所老旧，一副临时的气氛。但它有一个白色的阳台，以一扇瘦削修长的门与外界相隔，门刷着古雅的棕漆，高处镶玻璃方格，掩着白色的布帘。我常在深夜推门往楼下的马路上看，北京的深夜路灯还是亮堂堂的，永远不会一片漆黑，这跟老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看就是一个从农耕文明出来的孩子。 不是，这写的挺真实的。 就没见过路灯还是怎么的？ 这对一个刚到北京的、有着不稳定的神经、不稳定的睡眠、不稳定的情感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你失眠，世界也醒着。黯然的马路，犹如一幅宽银幕的幕布，时有汽车经过，也有醉汉，还曾有人在楼下深夜伫立，但那晚我睡着了，毫不知晓。我是8月份来的，到10月在一个杂志社工作，啊，那时候在杂志社，而秋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走在街上，迎面吹来淡金色的风，荡开衣襟。哎呀，这个，当然北京的秋天确实很短暂哈。我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其实也让我想到了刚刚来到北京的那段岁月啊。我记得刚来北京应该是2000年嘛， 差不多 你是2001年哈， 对， 我是2000年，那时候来北京上学嘛。我记得从西客站然后坐公交车一直经过这个长安街呀，还有学院两边真的是灯火辉煌啊，尤其是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哇，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广场，然后就一直走，奔东走，啊，过了四惠，然后又到了梆子井，那时候啊，其实是漆黑一片的，然后似乎又回到那个小山村，就是这种心情的起伏，我一看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你那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机缘巧合就来到了北京呢？ 因为就是我在大学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不会从事我学的专业了，个性使然，就是那个专业需要你善于维护人脉，你有很多资源，这都是我没有的，那我就很苦闷，所以我就去上网写东西，写着写着就认识了很多朋友，那其中一个时尚女编辑， 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因为很多人跟我约稿嘛，那其中有一个就给我打电话，就特别热情洋溢的说你这样的人就应该来北京，然后呢我也莫名其妙的就很兴奋，就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是这样的话特别有煽动力，我就来了。然后呢当时我的第一份工作我运气特别好，我就是几乎是第一份工作就到了一个时尚杂志社，当时那个主编他说本来是不打算招应届生的，那是就是我在我的简历后面附了两篇我在网上写的文字，当然有我的笔名嘛，然后他看了一下他就说啊你是绿妖啊，原来他看过我的文章，就这样就把我收下了。所以就是我经常用这段经历告诉自己，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生活里有时候你以为是没有用的事情，可能它并不见得是完全没有用。就像下围棋，就是说有时候那种空白留白可能才会决定后面的走向或者格局，是这样的。 书中对这段有一段描述哈，我可以读一读，你也回忆一下。我给许多时尚杂志写采访，每月写近10000字的外稿，能有3000元的稿费，加上3000元的工资，这是很大一笔钱。哎，不错了，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房租才300呀。 对啊，那是高薪呢。办公室是独栋的小洋楼，在东四9条胡同里，深棕色的木地板踩上去犹如老式风琴的风箱，发出温柔悠长的声音。同事都下班后，我几乎每天写到晚上10:45，赶115路电车回家，陪伴我的只有北京的风。冬天，北京会有狂风，它们尖利的溜着电线在空中怒飞，声势之大，仿佛窗外立起一个海洋。我侧耳听一会儿，继续写。这时网上开始有人直播饭局的盛况，都有谁，喝的什么酒。我扫一眼，继续写。有时写到晚上下雪了，立在窗户前看一会儿，继续写。看门的大伯觉得我很辛苦，比任何人都辛苦，每次都同情地冲我点点头，下班了。那时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年纪哈，就一直在投入到工作当中。 赚钱吗？ 啊，这是表象哈，那是，那你赚钱也得有东西写才可以啊。 就是因为有很多杂志社写采访，就是那时候对采访明星或者采访文化人还是非常有新鲜感的， 就是想去干这件事情， 对吧？ 所以那时候确实写了很多的字儿， 对 啊。每天晚上我坐115回家，临近末班的电车有的是空位，我坐在窗户边头靠玻璃，风从敞着的窗户灌进来，精疲力竭的身体里仍然有东西在飞舞。我记得那路电车的座椅都刷着浅蓝色的漆，是上世纪工业中常见的淡蓝，同时期工业中常见的绿色也美极了。至今淘宝绿色矿灯长销不衰，那种深绿色配玻璃罩是一流的审美。在2001年，这些上世纪的美色仍处处可见。我凝视着黑暗中时隐时现的一个个浅蓝色空位，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沮丧、疲倦，然而自由。而饭局是我生活中的白色阳台，供我眺望。哈，下面就说到饭局了啊。饭局这一段我也非常的喜欢，这样稍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这绿妖经常参加的这些饭局。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保护，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绿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沉默也会歌唱》这样的一本书。下面呢，我们就说一说关于饭局。哎，妖，你觉得饭局对于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让你开阔眼界，是让你非常的向往？ 我觉得它是一个我长久以来作为一个外省青年眺望北京，就那个时候我在外省外县生活的时候，我就订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然后就是拼命的想象北京，就是北京在我心中就像延安一样，是一个燃着不息的灯塔的圣地。那我也想象北京的人都在干嘛，因为我看到的很多书，我听的很多唱片，那时候我听唱片就习惯把每个工作人员都记下来，是封面是谁拍的，化妆是谁画的，然后那个文案是谁写的，我都会记。然后那翻到最后一看，哦，唱片公司是北京的，所以就是，就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就是那个一帮人坐在北大的草坪上弹着吉他白衣飘飘的年代的那个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饭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现实的北京，一个缩小了的全部的北京。那么多，因为大家能聚在一起，一般还是就是做文化方面的文化行业的多一点，媒体人啦，写作的啊等这方面多一些。那就是我算是就是看到了我想象中的北京。 我读一段吧，好不好？书中写到了2002年2月，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ID 见招拆招。组论坛饭局通知挂在西四影视类下，妄图于影视大阪后窗看电影，一别苗头。为凝聚人气，他疯狂组织饭局，同时呢在版内连载记忆碎片系列，这系列日后成书，名为闪开让我歌唱80年代，文风诙谐，咸鱼卖萌。饭局我到早了，空荡的包间里只有一个人等在巨大的圆桌前，抬头国字脸，酱色面皮儿，不怒自威。彼时老六是某出版社副总编，多年修为，读书人本色压根儿遮挡不住。这哪是网上萌物见招拆招啊，我差点是夺门而去啊。这是你的第一印象是吗？ 对， 这人怎么长这样啊？ 没有，就是网上我们经常会发现网上很萌的人现实生活中可能很严肃，就是很多段子手现实生活里可能是个很抑郁的人。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在网上呈现出跟自己生活里截然不同的反向人格。 所以这个饭局呢是大规模的妖怪现形日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西游记经常那个观音菩萨一点妖怪妖孽现形，还不速速现形，然后那个妖怪就现形了，饭局就是一个妖怪现形日。 这老六我觉得真是热心肠啊，我还看过他，我参加过一个婚礼还是他主持的，还当婚庆司仪。是我们有一个嘉宾丁洋啊，也说经常每年都有饭局， 对， 就是固定的饭局。然后你看啊，书中说了经常去的地方，建国门、罗杰斯。哎呀，这太有生活了，现在已经没有罗杰斯了，知道吗？ 对，我这一段里说了，我们把他克死了。 现在叫 Sisler， 叫时时乐了。那时候罗杰斯我还经常去呢，还有航天桥西北角桥头火锅城，还有蒋宅口面馆啊，还有三里屯青年旅馆楼下的酒吧等等等等，他们都不复存在，关门大吉，都被你们给克死了。2013年一个春夜，在火锅店，我们扳着手指头，逐个盘点那些被我们克死的饭店。红番茄呢，也不在了；桥头火锅城呢，没了；罗杰斯呢，整个连锁在北京都消失了。唯一一个有眼色的人啊，三哥哥始终按耐不住，低声：“饭店老板还在旁边呢，听着不好。”恍然大悟，急忙收起我们的死亡副歌曲啊。有时饭局不得不临时转场，因为来的人太多，而且有源源不绝之事啊。老六一度恐慌，如此无休止的扩充，恐怕以后北京没有饭馆装得下越来越壮大的吃货队伍了。这支队伍终于在到达40多人时晃几晃， 惊险的稳定下来。如今想来呢，更像是老六的一个诡异的青春期，漫无目的的组织饭局，吃饭喝酒，喝多了之后呢，领唱亚夏孤儿，深夜散场，整条马路都是我们的人，踉踉跄跄的醉步印满长街。几年之后，老六开始做读库，深居简出，整日看稿，修炼内力啊，狂歌烂醉的阶段一去不复返了。电话里我对这个严肃的男人也越来越难叫老六，而是娜娜呢称之为六哥啊。这也是你的青春期啊。离开了紧身衣，再没有人说我是神经病。我的神经质在北京这所大神经病院里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正常。深呼吸，好像被埋了很久，嘴巴露在地的表层。外面下过一夜细雨，空气是淡绿色的。就是这些小的描述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我特别想知道。 嗯，其实是出完那个长篇小说《北京小兽》后，我就有两三年很难写出东西来。 嗯， 那就是在长期的写不出东西的那种沮丧中，我就想，哎，那写点回忆吧。虽然还没有老到写回忆录的年纪，但是先写一点是一点嘛。我就慢慢的去写他们。 嗯 嗯， 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俩来北京的时间段应该差不多，所以当时讨论的一些话题、关注的一些点，我觉得惊人的相似。我在读这一段啊，说这个楼下面馆，我这都是节选。一碗西红柿鸡蛋面3块钱，下了一车起步价1.2块，从单位打到住处12块钱。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上学还都不能打那个1.6块的啊，打1.6块的说哎呦、哦、对不起。 对，我们那时候拦车就是我们看是1.6块的也是对不起就让过去了。就是有人专门教我们分辨怎么分辨富康和夏利、 啊、 怎么分辨1.6块和1.2块。 对，后来我们都分辨出来了。12块，房价没人关心房价，2003年的公园6号每平米4万，啊，老六当新闻贴到版内，大家对这暴发户式的房价一通嘲笑，啊，就是公园6号嘛，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次我还去参观，跟我们同学说，你看这个地方啊，每平米4万块钱。到了2004年，市区也就每平方米5000，啊，2002年认识的朋友谁会关心房价呢？大家关心电影还来不及呢，关心话剧还来不及呢，谈恋爱还来不及呢，现在呢，是吧？4万块钱算什么呀？好，也希望绿妖能够继续歌唱，继续有好的文字送给大家，继续有新的作品面世。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绿妖的《沉默也会歌唱》啊，一本非常不错的作品，希望大家开卷有益。朋友们，再会。 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是就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啊，比沉默比眼泪比成好时光，我站在那陪我在以后流浪，可青春 是这样，忍着眼泪鼓掌，那是真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走上那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能不能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爱你啊，一直默是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你沉默你眼泪一整好时光，我一直等在告别的那天，你不恋我不老。Thank you.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